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山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高门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是非最爱销魂。江下闻鞠剑，谁唱嫦娥自飞仙。一板一眼山有远，唯一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。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，闲说历史。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皇上亲自召见了驸马袁相，在李公公的策划之下，这袁相表现得非常完美，尤其是那幅别人代写的对联，皇上看了很是满意，还以为是袁相自己写的呢。皇上下旨定好婚期，则良辰吉日下嫁公主。就在皇上以为万事大吉的时候，有人上奏了，揭发了袁相贿赂李广骗取公主的阴谋。皇上看完大吃一惊啊，立马派人调查。这边李公公也得到消息了，也开始行动上了。骗子闯进紫禁城，指名道姓潘皇亲，左手拉人情，右手送银票，暗箱操作，争当驸马爷。皇家婚事，太监做主，金枝玉叶，受罪遭殃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皇家的骗婚丑闻第三集。皇上接到密奏，龙颜大怒。李公公得知消息，赶紧跑到皇上身边。皇上啊，这是谁给您的奏书啊？奴才一手操办长公主的婚事儿，几个月来天天看资料，在民间走访，他一封奏书就把微臣的全否了。皇上，您可要为奴才做主啊。这皇上正在气头上呢，根本不听这一套。李广啊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，亏得朕平日里这么信任你。调查结果出来了，那个袁相啊，根本就是大字不识的奸商，你去问问那些京城倒卖药材的，谁不知道袁相啊？欺行霸市，垄断买卖。还有，京城的花街柳巷里头，袁相那几个相好的还等着吃他大婚喜酒呢。这李广一听，脑袋嗡一下子，万万没想到啊，皇上行动这么快，全查清楚了。连妓院都摸过去了，这袁相有几个相好的都知道了。好家伙，这上书的人不简单呐！他明面上是揭发驸马，实际上这是冲着我李广来的。这李公公知道现在皇上啊正在气头上呢，说什么都是费力不讨好，没准皇上更生气，索性跪在一边一言不发，自己哭上了。皇上瞥了一眼李广，行了，现在该哭的是长公主，你倒哭上了。你也知道朕最疼爱这个妹妹呀， 把他的婚姻大事托付于你，就是想让你把关，给长公主找个好人家。可现在呢，你找了个骗子，朕不能把长公主嫁给这种人呐。可是这婚期已经公布天下了，你说说朕该怎么办？这皇家的脸面往哪儿放？李广听着一言不发。当天晚上，这李公公啊可睡不着了，事情败露了，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想个两全其美之策，抽身出来呀。他在房间里来回走溜，眉头紧锁，熬了半宿，终于想出了一个三面夹击的好办法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李公公就来到长公主的寝宫，他想请求公主的原谅，进而让公主去皇上那儿说情去。说白了，这李广就是拿着皇家长公主卖钱，他干的这些勾当公主也都听说了。您说这回李广过来请罪，这公主本人能原谅吗？李公公一见长公主，双腿一弯就跪倒在地了，一句话没说，左右开弓，开始扯大嘴巴，自己扇自己，啪啪着响啊。长公主一看这架势也懵了，哎，李公公您这干什么呀？这李公公一边扯大嘴巴一边骂自己，奴才有眼无珠啊，奴才认错了奸商啊，奴才不查呀，差点害了长公主啊，啪啪，还挺有节奏。这长公主为人宽厚啊，看李公公这么作践自己，于心不忍了。李公公啊，您快点起来吧，有什么话您站起来再说呀。这李公公的苦肉计真是下了血本了，就这么一会儿，两个脸蛋子肿了，嘴角血都抽出来了，慢慢站起身来，长公主啊，奴才糊涂啊，受了袁相这个小人的蒙骗，我根本不知道他那些字画是别人代写的，奴才看他是恭敬有礼，家里头也富裕，想着长公主您下嫁给他不会受委屈，可谁知道他这全是做给奴才看的，奴才真是瞎了这双狗眼了，皇上也因为这事儿愁眉不展呢。长公主啊，奴才不敢请您原谅我，只请您去劝劝皇上，千万别气坏了龙体。这长公主一声叹息，哎，李公公啊，你先下去吧，皇上那边我自会去宽慰的。这李公公忙完长公主这头，又马不停蹄地赶到袁相府上。这袁家这个时候啊，乱成一锅粥了，家里头急得不知所措，听说李公公来了，这袁相跟看见救星似的，赶紧把李广迎进来。一进门，这李广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哎呦，袁相啊，为了你这事儿啊，公公我可把老命都搭进去了，你看这脸蛋子现在还肿着呢。袁相一听，李公公您可别这么说，我这条命还指望您呢。这李公公看了一眼四周，袁相会意了，把下人轰下去了。袁公子啊，现在皇上龙颜大怒，这门婚事啊是没指望了，弄不好啊你我二人得黄泉路上作伴去了，要想活命你就得听我的。这袁相吓得声都颤了，公公您说什么都听，您说怎么办吧。这李公公一摆手，示意袁相扶耳过来，就问袁相，袁公子啊，你是搞药材的，你这儿有没有让人喝了之后能昏迷不醒的药啊？ 啊，公公，这可是要出人命的，您打算害谁？ 李公公一瞪眼，谁？你自个儿喝。这袁相闻听此言，吓得连连后退。公公，别别别，我不喝那玩意儿。李公公冷笑一声，哼。袁公子啊，要想活命就得受此一遭，要不然呢您等着皇上圣裁吧。 这袁相只觉得身后是一阵发凉啊。李公公忽然换了一种声调，把身子往前一探，袁公子，您可别怪我出狠招啊，我这一步关系到咱二人的性命，这昏迷的汤药他要不了你的命，你暂且受几天罪，我好得空去宫里活动活动。这袁相听了这番话，左右权衡，为了活命一咬牙，好，公公，我听您的，我这就准备去。袁相刚要转身出去，李公公叫住袁相，哎，你等等，准备好之后你等我的消息。这是破釜沉舟最后一招，万不得已我是不会让公子你受罪的。这袁相闻听此言还挺感激李公公，一失礼下去准备去了。这李广安排好了两头，回到宫里沐浴更衣，设坛焚香，做起法事来了。咱们话分两头说，且说长公主这边大早上的被李公公这么一闹腾，心里头也不是滋味。李公公怎么样他不管，可是皇上是他亲哥哥呀，为了自己的婚事皇上愁眉不展，这长公主坐不住了，起身就来到了御书房。长公主一进门看皇上正批阅奏折呢，长公主一失礼，德清给皇帝哥哥请安了。哦，德清你来了，来坐下说话。皇上放下手中的奏折，他给妹子物色了这么一个驸马，心里头惭愧呀。皇上看看长公主，德清啊，驸马这事儿啊，朕会为你做主的。公主勉强挤出一丝笑纹，皇上，这件事情啊，您就不要再追究了，这驸马你也见过了，是您亲自册封的，如果现在出尔反尔，废了他这个驸马称号，那皇家的尊严何在？皇上您的威严又何在呀？都说君无戏言，听到这话皇上不言语了，半天才张嘴，德清啊，难得你这么善解人意，可是朕不能就这样把你嫁出去呀。这事儿你甭管了，朕绝对不会委屈你的。这德清公主刚要张嘴，突然一个侍卫来报，启禀陛下，驸马爷袁相他害怕皇上问罪，大病不起，现在神志不清，昏迷了。皇上一听，李公公呢，快把他给朕叫来。这个时候旁边小太监插嘴了，皇上，李总管自知对不起皇上，他在房里边设坛焚香给皇上祈福呢。这句话正说到皇上软肋上，皇上叹了一口气，哎，朕不追究了，你把他给朕叫来。不待一会儿，这李广匆匆忙忙赶到了御书房，皇上啊就把袁相昏迷这事儿跟李广说了。李广假装也不知道啊，会是这样吗？还得出主意呢，说皇上，别是这袁相为了逃脱责任他自己在那装病呢吧，要不然您派两个御医随我前去袁相的府上，咱们一探究竟，看这小子是真昏迷了还是装事儿呢。皇上一听李广所说也有道理，拨了两名御医跟随李广来到了袁相家里。这御医啊一番诊断之后，确定这袁相啊真的昏迷了，这才回来跟皇上禀报。哎，为什么说非派御医呢？有了御医作证，这李广啊就能把自己摘出来了。御医回来说了，驸马真是不省人事了啊，能不能醒过来就看他个人的造化了。长公主的善解人意，驸马袁相的昏迷，李公公装神弄鬼，这一切安排得十分巧妙。李公公这个三面夹击的计谋啊，让皇上打了退堂鼓，下令不再追究此事。而且李公公做的事儿啊，非常的周到，也给皇上找了一台阶儿，因为驸马爷昏迷不醒，无法完婚， 皇上以这个为理由就废掉了袁相驸马爷的封号，长公主的婚期也就随之往后推了。皇上给德清公主重新挑选驸马，这回总算是能够称心如意了。公主嫁过去之后，相夫教子，夫妻恩爱，这件事儿让皇上惊出一身的冷汗。好在发现的早啊，德兴公主还没过门呢。在这一点上，弘治皇帝比后来的嘉靖皇帝好多了。嘉靖六年，皇室里头16岁的永淳公主待嫁，皇上的女儿不愁嫁，这永淳公主是皇上的妹妹，自然也要嫁个精品中的精品。于是乎一番海选，最后优中选优，皇上挑定了一个叫陈昭的男人，并且跟陈家定了婚期，就等着举办婚礼了。没成想天公不作美，就在快要办喜事的头一个月，有人揭发说这陈昭家世代有遗传病，活不过30就会病发身亡。而且陈昭的生母啊，跟陈昭这个爹是二婚啊，是个小妾之子。皇上接到这个揭发信，一下头都大了，心想我堂堂大明公主啊，嫁给陈昭，陈昭有病暂且不说，这家庭关系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，一道圣旨把陈昭给刷下去了。可是公主的婚期已经昭告全国了，推迟婚期总得有个理由啊。如果实话实说，说皇上被人骗了，这驸马原来是个小妾之子，这得让天下百姓笑掉大牙呀。为了挽回皇室的面子，嘉靖皇帝赶紧命人在全国海选另招驸马。这样礼部的海选只好继续进行，经过层层筛选，有两个河南人进入了决赛。这二位，一个叫高仲元，一个叫谢昭，太后、皇后、嫔妃、后宫的太监、女官组成了一支庞大的评选团，对这二人呢是品评打分。这高仲元16、17，长得眉清目秀，英俊潇洒。谢昭呢也算是模样周正，但是跟高仲元比起来，他显得太老成了。大伙一致看好高仲元。这永淳公主也喜欢帅哥，心里十分喜欢。可是宫女儿10000张选票也抵不过皇太后1张票。这老年人跟年轻人审美不一样，太后把关键的一票就投给了谢昭。等这消息传到永淳公主那儿，这公主心里真不是滋味。可她万没想到后头还有更不是滋味的呢。大婚之夜，洞房花烛，这谢昭掀了公主的红盖头，自己把帽子一摘，公主顿时眼前一亮，呼，这大秃灯啊反着亮光，比灯都亮。公主吓了一跳，这谢昭摸着脑袋傻乐，弄得公主是哭笑不得。如果嫁的是高仲元，不至于如此吧。打这之后，这高仲元就成了公主的梦中情人了。再说高仲元竞争失败以后，也受尽世人嘲笑，他发奋读书，几年时间竟然中了进士。高仲元被选入翰林院做了一名官员。永淳公主听说梦中情人高仲元现在发达了，心里这悔恨呐，全化作一腔怨气，就撒到了他秃头老公身上，动不动就说你看人家高仲元怎么怎么样。这谢昭听的不是滋味，心说我找个机会让你看看高仲元现在什么模样。有一年中秋节月圆之夜，谢昭邀请同乡包括公主朝思暮想的高仲元，前文说了这二位都是河南人呢，也是同乡啊，来赴这个中秋晚宴。宴会开始之前，谢昭就对公主说，你注意啊，我左手边这个男的就是高仲元。永淳公主一笑，心说终于有机会见着梦中情人的真面目了。这公主啊躲在屏风后头往外这么一瞧，我的天哪，这就是梦中情人哪， 只见这高仲元呢严重发福，脑满肠肥，一身的赘肉，这脸上啊还长着一圈络腮胡子，要多恶心有多恶心。这公主一下子心灰意冷了，再回头看看自己的秃头老公吧，她才发现感情谢照这几年变化不大，除了秃顶，身材挺俊秀的，戴上帽子还是仪表堂堂的吗？永春公主从此跟谢照是相亲相爱，变成了温柔的小媳妇，直到死后他们还合葬在一处。要知道虽然皇帝的女儿不愁嫁，但是明朝公主的归宿却并不太好，嫁过去没几年就守了活寡的多着呢。万历十年，万历皇帝的亲妹妹永宁公主要选驸马，风声一出，举国震动，民间蠢蠢欲动。北京城有个姓梁的富豪认定了这是个攀龙附凤的好机会，就使尽手段贿赂大太监冯宝，让梁家子弟梁邦瑞参与驸马的海选。有钱能使鬼推磨呀，经过层层的筛选，这梁邦瑞在大太监冯宝的运作之下果然被选中了。可实际上这个梁邦瑞早已经病入膏肓了，大婚的时候这梁邦瑞出了一大娄子，在婚礼现场大流鼻血。旁边的太监呢一看这种情况，赶紧褶着说大婚见红是好事啊，连哄带骗的把这公主就送进了病号的新房。可是新婚刚满一个月，这梁驸马就一命呜呼了。永宁公主守了活寡，没过几年抑郁而死。一位帝国的公主，皇上的亲妹妹，竟然让骗子坑得这么惨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万历皇帝也只能是一声长叹。这些骗子五花八门的耍手段，跟太监勾结，坑骗皇家公主，单凭皇上一个人真是防不胜防，有侥幸没被骗的，也有被骗的，坑了公主一辈子。这样的骗局连皇家都无可奈何，这真是对封建皇权的一大嘲讽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最美中国人》，陈维东作词，杨一博作曲，平安、曹福佳、周鹏、王哲演唱。 仆仆风尘，平凡梦想点亮日月星辰。你就像邻家的小李老孙，灿烂笑容盛开爱的缤纷。你守护最初忠诚担当，铸就工匠精神。你雕刻时光的寂寞单纯，墙角的光怒放爱的青春。在身边把心灵温热，把心